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那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在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那说一说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吧。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两个事情哈，有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注意到了，那就是在这一次的国庆长假头一天就出现了高速遭到堵车，车祸伤者死亡这样不幸的事件。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再一次出现，或者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堵在匝道上把这个救援通道堵住的这些车的驾驶员，他们算不算是凶手呢？那今天节目头一件事儿，咱们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之后的话题相对轻松一点，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是比较习惯上网，或者是经常在网上做一些搜索、做一些浏览的。那么最近这十来天的时间哈，有一个叫做叶良辰是谁的这么一个搜索的这个问题哈，在很多的搜索的综合排名当中啊，特别的靠前。这叶良辰到底是谁？他真有其人吗？猛然之间成了网红，他能够从中获利吗？或者是要承担一些更多的什么责任吗？哎，这个事情呢也是咱们今天警法在线要来关注的。那节目的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警法在线。那首先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哎，高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咱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国庆长假的出游有关。就在这一次国庆长假的第一天，那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当然这也是在朋友们的预料之中，很多地方路段因为事故流量或者很大，甚至又出现了高速停车场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就在1号的上午10点多一点点，浙江的一个高速的这个消防大队哈，接到报警说当地的高速路上哈，烟居岭隧道附近发生车祸，有一辆厢式小货车和前车追尾，一名驾驶员被卡在了驾驶室里面。接到报警之后，相关的消防、高速交警、120等救援部门就立刻出动往事发地前进。但是这些车开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事故造成了拥堵，前方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而用于救援的生命通道高速上的硬路间也是停满了一辆辆的私家车。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而事故现场的被困人员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据最先抵达事故现场的一名高速交警说，一开始呢，这个小货车的驾驶员啊还能说话，但是慢慢的他就把头趴在了方向盘上，陷入了昏迷当中。当台州高速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10多分钟之后，硬路间终于是被清了出来，救援部门的车辆得以通过。到达事故现场之后，消防队员将已经变形的车辆进行了破拆和牵引，将被卡住的驾驶员拉了出来。不过非常遗憾，因为受伤严重，救治不及时，这个小货车的驾驶员已经不幸遇难了。现场救援人员不无惋惜地说，如果说这个硬路间没有被堵住，如果救援力量能够早一点到达，这个人还有可能被救活。那像这样的事情，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并不是头一次出现。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花很多的可以说是花很多的口水来说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应该是在几年之前。而这一次在国庆长假的头一天， 再次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些堵住硬路肩的行为，它本身是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它应该负到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赵律师。 是这样，应急车道能不能走，其实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知道，在我们驾校学习的时候，曾经科目一就是要学习有关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那在这些法律法规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也就是说非应急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普通的车是不能走这个应急车道的。所以大部分这个驾驶员都知道，这个应急车道是由什么车辆在什么时候才能走的。那根据法律规定呢，如果说你并非那种情况，你走了应急车道，是要扣这个6分，罚款200元。这是法律规定。 如果在一个普通的情况下扣6分，罚200块钱，尤其是这个6分啊，这对很多驾驶员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相当重的一个处罚了。但是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而刚刚咱们说到的这种交通事故或者是国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节日当中，这高速堵车的时候硬路肩备战、应急通道备战的情况，并不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震慑在这里就不出现了，反而是还是很常见。而这一次出现的是一个导致这个车祸当中的司机因为救治不及时死亡这么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后果。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事故当中，难道这样的一个事故出现了，这些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名，也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谁堵在了这生命救援通道当中的这些私家的这个车的司机们，当然他们可能当时也并不觉得一定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恶果哈。可是事件结果出来了，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应该去罚，真的能罚得到吗？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情况确实非常普遍，也就是我们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驾驶人员心里知道的也非常清楚，但是有些法律在现实当中被执行的非常糟糕，而这条规定在现实当中我们都知道被执行的是非常糟糕的。若干次重大的交通事故，包括有一年在北京五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当时我记得咱们这个北京广播各个频道都在不断的呼吁说让开应急车道，但是这个收效甚微，这说明这些车主这些司机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侥幸的心理。也就是说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在我们的主路上，只要有摄像头的地方，而专门是拍这个应急车道摄像头的地方，大家都会避开，但是除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大家又都挤了进去。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法律没有深入人心，他只想到了可能会被处罚，那这个处罚的结果呢，他还可以轻易的避开，那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执法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一方面呢还得要这个让广大的驾驶员能够知道这个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啊。第二呢还要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呼吁去加大处罚的力度啊，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再一个，如果说造成了这种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假如说这十分钟没有晚，这是晚了十分钟，有可能晚半小时。假如说这个时间没有晚的话，这条生命能够挽救回来，那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占用应急车道的这些司机，是不是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 这也是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处在一个死者家属的位置，在他们眼里，这些占用应急车道的人可能就是凶手，跟凶手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可能因为一个事情的发生，也就是一个结果的发生，一个人死亡了，可能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但也可能是救援的迟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主要的原因，也有次要的原因。那如果说这个人死亡了，可能这些占用应急车道的这些人构不成主要的原因，但是可能是次要的原因。那他们如果是次要因素的话，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呢，我是没有听到过一起在国内听到过一起这种情况被追究民事责任的。这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取证的情况，很多车都在那儿。那究竟这个警车过去确实挺难的，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那儿了，也就是说这一路取证是很没有人取证啊，所以你就没法告。对，这再一个就是法不责众的心理啊，中国人有这种心理，只要三个人敢干，那我就敢干。那干了之后呢，一般法律还真不责众啊，也缺乏一个人去那儿就是较真儿啊，就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第一案来做这个事情。 如果说真的有人去较这个真儿，当然这些事情肯定也是要看这个死者家属他们的一个意愿。真的是有人挑头较了这个真儿，真的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案，可能他会面临着像刚才赵律师所说的取证的困难，然后来区分这个责任的困难。但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去较这个真儿，把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层面上引起一个社会公众的关注，引起每一个驾驶员的关注，甚至是相关的这个法规的制定者他们的一个关注，怎么样把这个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200块钱六分，能够落到实处。你只要违反一次，我哪怕我不给你多罚，我就罚200块钱，我不给你多再涨分了，我就罚你六分，我您只要违反一次，我就能罚你一次。这个时候可能这种敬畏之心就会根植在每一个驾驶员的心里了。 是这样，执法部门的执法一定要到位。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公安部门会出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这个认定书当中啊，会认定这个交通事故各方的责任。但是在这个认定书当中从来不会出现这些堵在应急车道这些车有没有责任啊，因为他只会分析这个事故各方的责任。 因为这个毕竟像刚才赵律师您也说到了，就是事故毕竟是他的一个第一原因。 对， 你要是不出事故，其他的可能都说不上。但是咱们今天重点来关注的是说，不是事故，而是说事故之后对生命的一个挽救。 对，假如说这个公安部门能够做出这么一个事故认定书，就除了认定事故各方直接发生的这个事故各方的原因，还能够认定在这个应急车道堵车的这些人啊，我不管你几个人，我给你排上，我能够举证的，你没有什么责任。那这个来说，可能 事故之外这个民事责任的一个认定 的，对民事责任的处理会非常有好处。对， 可能这样的一个设想哈，需要去努力，也可能这个责任不一定非得是落在交警的身上，毕竟这个民事责任的划分，可能交警在现场出这个交通责任认定的时候还不一定他有这个权限。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包括之后确实真的是说生活当中能够出现因为救援的迟缓，因为堵路导致救援的迟缓，导致受损失的人出来说我要跟这些堵路的人算算账哈。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个案出来的话，那可能我想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种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甚至坦白来讲，我可能也会在堵车的时候想，哎，我要不然从旁边匝道绕一下吧。每一个人呢可能会更多的去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把这个后果想得更明白一些。 对， 好，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呢请到的赵虎律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和点评。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将继续，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说说网络上和生活当中这两天都比较热闹的一个小事情，那就是叶良辰他是谁。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去。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呢，就跟网络上的一些热搜词，而且这个热搜词已经有点影响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了哈，有关系。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到底有多少听众朋友是比较习惯上网进行搜索的哈。那这几天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微博的热搜榜上我叫叶良辰这条总是榜上有名，综合热搜第一，实时热搜排在了前十。而和这个名字一起火遍微博的，还有以下这些充满魔性的所谓名言：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混不下去，可你无可奈何。你可以继续我行我素，不过你的日子不会再舒心。你只要记住，我叫叶良辰，良辰必有重谢，等等等等，听起来非常像武侠小说当中的一些啊大侠客，或者是某些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或者极有江湖地位的人说的一些话。那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引发的？叶良辰到底是谁啊？那我也是补了一下课，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在一所高校的女生宿舍里边，有一个叫李文季的一个女生。这女生啊，不太愿意打扫宿舍卫生。那宿舍里边不是一个人呢，几个人一起住，所以呢就有社长。这个社长叫张静静。那不愿意打扫卫生的这个小李，他就被张静静还有其他的女同学排挤。受了排挤呢，又不甘心，还又不想打扫卫生，那所以这个小李就请来了一位叫做叶良辰的大哥来教训社长。当然了，这个教训呢也并不是说来到了学校里面，来到了宿舍跟前，而是在 QQ 上，这个社长张静静就和这个外援叶良辰展开了一段充满魔性的对话。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话呢，其实就是这个叫叶良辰的人和姓李的小李，他们这个宿舍的社长张静静的 QQ 上的一些对话。那叶良辰呢，也因此成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第一个用这种男主角语气说话的人。因为这样的一些 QQ 对话呢，被宿舍里的女生做了截屏，发到了网上，于是大家觉得这有特别有喜剧效果，所以叶良辰轻而易举的走红了，可能这也是他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事情。那比方说，当时在对话当中哈，这个叶良辰就会说，请多关照，要不然怎么怎么样，要不然怎么怎么样，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我是本地人，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混不下去等等，其实是有一些威胁这样的一个意味的。那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叶良辰走红了，但是叶良辰到底是谁，是不是真有其人，很多人啊也是心里边有着这样的一种疑问，一边好奇一边模仿叶良辰的口气在说话，包括在和自己的朋友对话的时候也经常会说良辰必有重谢等等等等。我也是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当中哈，发现有人用这样的语气来说话，我也去搜才发现，哦，原来叶良辰现在这么红啊。哎，可是就是在国庆之前，这个叶良辰热搜几天之后啊，国庆之前大家终于发现，哟，在这个坊间事迹已经被传送的叶良辰，本来是只闻段子不见真人，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还闹不清呢。 而国庆前呢，在新浪微博上啊，出现了一个加 V 的账号，也就是经过实名认证了。这个加 V 的账号呢，就是叶良辰，当然这个名字中间呢，还是用一些字母给隔开了。他的实名认证就是网络红人叶良辰，这粉丝呢已经有5000多人了。而且呢，这个微博的头一句话，那就是第一人称说在下，就是网友们口中的叶良辰。哇，大家一下觉得这一下真是有人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微博认证哈，这个叶良辰呢是96年生人，现在应该也是19岁了，是陕西西安人。这位熟读言情武侠小说的翩翩少年，第一条微博就是晒照求关注，连续发了5条的微博，内容简单说就是走红感言、当前的心情、人生感悟、感谢粉丝等等等等等等啊。当然了，咱们把这个事情啊前因后果简简单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有一些可能还不知道叶良辰是谁的人，大概就对这个事情啊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咱们可能朋友会说了，这事跟你们法律节目有什么关系啊？可能想不到哈、啊。哎，但是呢，确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跟我们法律节目有关系。咱们就先从叶良辰和这个社长张静静的 QQ 对话里边聊起来。咱们说这个事儿本身哈，当时被截图了，我们也把这个截图呢相关的一些内容发给了咱们今天的嘉宾赵虎律师。就从这个截图上来说，一个19岁的人在因为自己的朋友宿舍里边他不肯打扫卫生被人排挤，然后在 QQ 上发一些带有威胁恐吓性质的语言吧，可以这么来说，来去发给他的这个宿舍的其他的女的舍友，尤其是他那个社长，说我是本地人，你要是不怎么怎么样，我有100种方法让你不自在。那社长他当时没太当回事儿，他也是用网言网语来回答的，说哟我好怕怕哟，类似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那如果有人来较真儿，就拿这段对话，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叶良辰就是在采取一种威胁的手段？那他这种做法、这种语言，会不会涉及到违反法律这样的一个层面呢？ 是这样的，我国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呀，有一个规定，就是用语言的方式来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就会构成这个违反我国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处于这个拘留和罚款，所以。如果说看他的威胁程度到了哪种程度，假如只是说，哎，你等着，或者说我可能有多少种方法让你不自在，那我们来判断，那这种说法有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就有些情况下我们很好判断，比如说如果你再这样的话，那可能你活不到明天；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可能我会卸下你一条腿来。 但这话叶良辰在对话当中没有说。 对对对，假如说这么明确的话，那没问题，那就可以认定为这是违反我国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要罚款。但是呢，恰好没这么说，而是用了一种刚才您说是一种武侠小说的语言，我觉得有点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奇幻文学的语言，这种很天马行空又不着边际这种语言，所以当假如说这个事情真的报警的话，警察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如何衡量这一系列的语言是不是对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就100种方法让你不自在，其实你说这个不自在，它怎么叫不自在啊？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它有无数种可能性啊。 可能哪天放个毛毛虫吓你一跳，这也算不自在，对，所以怎么着，这不自在算不算威胁到人身安全了呢？这个挺有意思，这个，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呢，都会考虑，一是综合来看，就你所有的语言我都看一下，你所发的任何一个信息我都看一下，你这里面是不是透露着一种威胁人身安全的意味？第二，还都要看你做了什么， 还要看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这个做了什么？ 比如说我只是发些信息，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有没有打电话？有没有存在现实的一些危险？我们也考虑这种程度，这种情节，因为这种情节直接关系到究竟是罚款5天呢，还是15天啊？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这个事情较真儿的话，就目前来看确实没有报警， 要较真儿的话，警察可能面临的就是对他这个语言的一个定性问题。 因为从这个事件本身呢，当时和这个叶良辰展开对话的这个社长，这个叫静静的女孩啊，很显然她是没有把叶良辰的这种威胁当成一种实质上的威胁，她是怀着一种很戏谑的心态，或者本身就是在说怎么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啊，来和对方用网络上的另外一种风格的语言和对他对话。所以当这样的图贴出来之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大家看了之后就爆笑的这种程度，尤其是了解网络语言的人就会感觉哎太可笑了。 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这种语言来看的话，我更倾向于认为啊，这种情况应该不构成这个违法，到不了那种程度。 但从这一件事儿本身啊，咱们再发展一点，因为叶良辰的走红，他的这种魔性语言的走红，导致有周围很多人呢，哎，就觉得这个话特别有意思，就拿来学，有的时候学的过程当中还有改编。所以当再遇到类似这样的替朋友出去出头发一些语言的时候，可能就会套用叶良辰的这种路数，然后再加上改编，也有可能就会像出现刚才赵律师所说的，在法律的界定上可能就会出现有人身威胁这样意味的一些词了。比如说叶良辰说我会有100种方法让你不自在，那如果说别的人觉得好玩，说啊那个本地人我会有1000种方法让你怎么怎么样，你也许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等等等等，那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发展也会因为有前面这个叶良辰的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基础啊，也会被认定为有人举报的话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呢？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假如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这个网络语言，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发生在两个年轻人中间，但如果说发生在不是两个年轻人中间， 或者有这个年轻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儿， 对，我根本 收到了说 发到这 什么情况下， 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你这种语言我不熟悉，那这种情况下呢，而且你发的一些东西确实涉及到人身的安全，比如看您刚才说的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或者您可能走路不太方便，就是各种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会造成会认为你对人身造成了威胁，而不是一种戏耍，对。 所以叶良辰这个事件本身呢，其实它真是多多少少涉及到了法律的层面，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大家的模仿能力包括创新能力都很强，这个在我们这儿大过节的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一个是觉得呢这个事儿还比较有意思哈，也希望咱们收音机的听友呢也更多的了解一下，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热点的小小的事件。另外啊，其实生活当中我还真的发现这事儿可能还涉及到这现实当中的法律问题。第一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叶良辰是否真有其人，大家原来是不得而知，而节前新浪给一个叫叶良辰的人做了实名微博认证，他说他就是那个网红叶良辰了。而我呢是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了一款软件，这款软件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用，其中它有一个功能就是给图片加边框，这个边框当中呢还会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图片啊文字啊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美化图片的一个作用。当然我在里边就很意外的发现了其中有一个边框就写着你只要记住我叫叶良辰，就把这一句网络的这个叶良辰的热门热搜语言作为这个软件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功能在这中间出现了，所有的下载的人都可以来用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了，哟，这叶良辰成网红了，他的名言他的名字被这款软件用，而且做成了图片边框的模板，哎，那这里边是不是会涉及到软件的侵权问题呀？当然首先也就是说这个叶良辰本人是不是拥有一些这方面的权利。 对，是这样，这里头其实涉及的问题还挺多就是假如说这个叶良辰目前认证的这个叶良辰，他认证的还挺有意思，他认证是网络红人。 咱们先这个咱们就暂且算他是真有其人， 对， 就是他干的这事儿了。 假如说之后的话会遇到举证的问题，就你为什么说你就是他，新浪微博认证就是真的吗？ 他就能当证据吗？ 也未必。曾经我们知道这个郭美美的事儿，不也认证错了吗？那这里头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软件能不能用他的语言。 我们知道这可能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人格权的问题，一个是著作权的问题。人格权的问题就是他的姓名， 本身那个他的这个名言当中就包含了他的姓儿。 对，他是姓名，因为在这个我们民法当中规定的很清楚，就不能盈利性的使用他人的姓名。就这种软件肯定是盈利的。他要说他是免费也盈利，他又靠其他的盈利模式。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使用了别人的姓名，完了，并且这种使用的方式还给他带来了利润或者带来更好的推广的效果，那这种情况下。